Hello，翻嚟啦。嗱，喂，不如讲下点解，即系你冇理由无端端会真系中意打保龄球噶嘛？ 我哋当一个活动咯，我系咯，我喺加拿大嗰阵时候，我哋当一个活动咯。 你咧？你纯粹陪人玩？ 唔系同啲同学去玩咯，男男女女咁一齐打保龄。 嗱，以前系其实系督波系平过打保龄嘅。 督波梗系平啦，但系保龄嗰阵时候我哋学生时代80年八几年。唔知廿几蚊个钟嘅啫嘛， 咁贵个三个六嘅啫。我而家我打我最早我第一间打， 唔系我哋如果晏昼唔食饭，放 lunch 唔食嘢，自己走去打 lunch time 咧，嗰啲好似系10零蚊。 你香港定九龙先？ 香港咁几条友 share 咧，四五条友 share 咧，就一日两 餐。喺坚拿道东嗰两间， 荷里活道， 荷里活 道嗰个荷里活中心，系啊，一人 share 两三蚊嘅就打波。 嗱嗰阵时打波几蚊一个钟啦，但系你打保龄几蚊都系一个 game 喎。即系啲人话啲人话成日话，唔抵啊，碌咗十零个球咁易打十二个全中咩300分，你打俾我睇啊，打个 turkey 你都难啦，连打三个系咪先？咁嗰阵时打，因为我只手咧，啲手咧好畸形啊，变咗咧我打台波打得落好攰㗎隻手會。咁我走咗去打保龄嘅。因为我呢隻手指呢曲唔到啊。咁我就走去打保龄嘅。 我望到呢个位 置。係啦。咁呢个位置呢呢个就个 form 呢就 你个枕手位攞唔到。 枕手枕得唔好啊。会好痛㗎、打得耐。 低枕又得高枕又得。 係啦。我唔得嘅我会好痛嘅。咁就走咗去打保龄。咁我最初第一间令我鍾意到打保龄球嘅呢就係星光行嗰间。即係你一出尖沙咀码头然后嗰阵时咪开嗰间，依家咪麦当劳定咩？ 而家係麦当劳。 麦当劳嗰位落去就係嗰间天星保龄球。 Okay. 我出世到而家就係知道同一间麦当劳囉。我唔知道佢原来係一间。 保龄球场。 保龄球场。 咁我点解会鍾意嗰间呢？嗰间保龄球场呢就最多新法书院啲女仔去睇嘅。佢、去嗰度坐嘅。 即係另有目的嘅。 咁咪同埋打保龄呢係有种英雄感㗎你知唔知？以前保龄球呢就唔係而家咁啊 ,LCD mon 咁样。 係啊，而家係。 以前就唔係咁嘅。以前呢就係俾张0104啊。 系写纸仔年代啊！ 有张个台，有两你嗰个计分嗰个台咧，就有两盏呢啲咁嘅灯。 系， 跟住咧就0105啦。咁咧嗰啲分咧就会喺个投射啊，喺个台面度投射，就射咗上去。咁我嗰度拎出边咧有块咁嘅板嘅，咁啊射上去嘅，即系早期嗰啲啊。咁你咪喺度有张纸嘅。你如果打得叻咧，啲女仔系争住帮你 mark 分嘅，坐埋嚟。 系咪呀？ 梗系啦，翻嚟先。 你睇下八两金打得叻，会唔会有女仔走埋 去？咁我唔系八两金，系嘛？我唔止八两金咁少啊！嗰阵时你打，同埋咧又好足，你打得好咧，系成班人围住你睇嘅。咁咧你好有英雄感噶，我哋串到咧，自己行埋嗰张分子度查黑咗佢，即系已经预计系全中嘅，出现出去打嘅。跟住你一打得叻咧，嗱你打碌波你吸唔到女噶嘛？一烂以前系烂仔地方嚟噶嘛？打桌球 ，snooker 打 snooker 都唔系沟唔到女噶，都沟到女噶。 snooker 点会沟到女？通常都 唔 系 你有个你有张咩噶嘛？你有张譬如你有张贵宾台噶嘛？ 你打咪 贵宾台一定喺 cashier 附近噶嘛？ 但你打个年代已经系嗰啲英国佬嚟香港打啦嘛？ 哦，咁系 已经提升咗啦嘛？你再早啲嘅咧，你一上到间 snooker 嗰啲地方咧，就闻到一阵爽身粉味。因为佢一齐有袋爽身粉喺度俾你拍 Q 噶嘛，又整滑啲噶嘛。但打保龄唔系嘛，好多学生都又饮有嘢食噶嘛，啲打保龄球嘅地方，咁咪好兴坐上去嗰啲凳上高睇你打保龄球嘅。去一去0112啊，0112。嗱，佢哋系中意坐喺，佢唔系坐喺张凳度啊，佢坐喺凳个 pan 度啊。咁你知嗰啲妹妹仔吓，新发酸嗰啲水手装，嗰条裙有几长噶啦？ 攞你命嘅水手装， 系 海短嘅水手装。 咁如果坐喺嗰张凳度睇，你会睇到啲咩？系嘛？即系 讲啦， 系啦， 大家知佢睇到乜就得噶啦。 系啦，咁佢哋嗱， 嗰兩個電視機嘅位咧，就係、是、以前嗰塊，佢唔係咁樣嘅，一塊板過嘅，咁啊打，咁你有人喺度 mark 分，你係比賽先有嘅啫，先有嗰啲人幫你 mark 分嘅啫。咁你平時都有咧，就是、一來要同一場熟啦，二來你只要打得叻先得嘅，打得屎啊冇人。冇人会俾，冇人俾张纸喎，你点打你一百几十分悭啲。 喂，咁嗰阵时你哋有冇自己私家鞋啊？ 有， 私家鞋、私家波噶咯。 有 个 locker 俾你锁噶咯。 系啊，但系个 locker 好难租噶咯。 吓、 啊，但系你讲翻啲波啊，零一五 A 啊。嗱，你呢啲波咧，早期嘅波咧。就冇箍筍嘅，咁你嗰啲呢啲人話呢條友啲手指粗到咁嘅，因為我哋打嗰啲波入第一節手指嘅啫嘛，我哋打 Sammy 噶嘛， 呢三隻 係啊，唔係第一節啊，隻手指嘅第一節啊，唔係入曬噶嘛，好015B 啊，而家咧就好舒服嘅，有啲箍筍喺度咧，你打得耐咧手指唔痛嘅，以前唔得嘅，好鬼死痛嘅。 我前排我去咧都冇見箍筍嘅， 我真係 有不嬲都 依家私家波嚟㗎， 私家波先有嘅、 哦、 ，house 知啦 ，house 波冇嘅，好翻嚟啊 ，house 波嗰啲叫 convention 啊，成隻手指插曬落去， 係啊， 但係有個人打得好勁喎，你估都估唔到啊，佢試過打300分個比賽， 劉華 唔係，我係祖師爺。嘈查你 哦， 佢直不甩咁怼个波出去嘅啫，但系佢打300分， 劲喎、 啊。系啊， 其实好细个已经识嘈查你，好细个。 系啊，咁、我哋嗰阵时打嗰啲波咧，就系即系你见到会走噶啦，系嘛？咁佢话 走噶系咪即系叫落西咧？即系 我哋啊，差唔多啦。啊、你即系我哋又唔系讲我哋讲走几多块板嘅，即系个波越走，其实越走得你喺呢度，你喺中间个波出会咁样整个 curve 咁走。 哦、即系佢哋叫落西咯， 系 咯， 我哋叫落西。 我哋叫 Sammy 嗰啲打。 唔系搵，其实头先讲嘅唔系搵手腕， 唔使用手腕噶，系用呢只手指噶咋。 搵呢只手指撩， 唔系你咁样 hold 住个保龄噶嘛，咁、样你出嚟嗰时咪搵出嚟咁带佢上去咯。带佢上去啊！因为你哋个波系成只手指插晒入去噶嘛，你做唔到呢个动作噶嘛。我哋净系头一节手指骨嘅咋。 你啲高级波，我哋唔系嘛，我哋成只手指插晒落去，咁碌吹嘅时间咪要靠个腕力去转一转。 咁咪打错晒咯。 咁个波先至会一碌吹嘅时间走。所以走向招型咁走咯。 台湾人就打嗰啲飞碟咧，就真系咁样西去出嚟，咁样转嘅、 啊。 但系我哋唔打嗰啲嘅，唔打嗰啲 高级组啊，大佬。 系啊， 我哋成只手指插晒个波度噶嘛，我哋冇啲私家波噶嘛，又有箍筍嗰啲噶嘛，打得两打手指都痛埋噶嘛，已经开始。 系啊，嗰阵时唔系嗰阵时都有嘅。嗰阵时你自己买咯。就嗰阵时买波好平嘅啫，依家贵啦，但系而家又贵唔到啊！你上网知个价啊？ 你嗰阵时系几多钱啊？你买一个私家波 around 几多钱？ 七几年啊？ 我你玩嗰阵时咯， 200零蚊咯。 哇！嗰阵时都 佢哋200零蚊好贵噶咯，七几年 系啊， 5-6嚿水一个月嘅啫， 系啊。 已经冇咗半个人工喎， 系啊， 即系话而家揾两皮嘢一个月嘅人，揾一皮嘢买个波， 系啊， 但系唔使而家， 系啊，而家1000零蚊啦， 即系话嗰， 但系而家千零啲友仔系烧银纸噶，打一场波就咩噶啦， 而家唔系300蚊一个钟， 冇唔使300蚊， 真系300蚊个钟，呃你做乜啫？ 边度啊？ 即系写住300蚊个钟噶 ，hour 佢 hour 咯，一个钟咯。300蚊一个钟， 40几蚊一个 game 啊！300蚊一个钟梗系平啦，一个钟喎、 啊。你一个钟打咗几多个啫？你打咗几多局啫？ 咪咯， 一个钟打咗几多局先？ 我一个钟可以打好多局噶。 你会攰噶嘛？人有体力噶。 喂，唔系噶，你以前打比赛打好多盘噶。 OK。 系啊，一路打梯级赛咁打上去噶，而家一局定生死啫，以前唔系噶，要打上去噶。 你都计300蚊一个钟都好贵啊，大佬。 300蚊好，以前澳海城最 last 嗰阵时成50几60蚊一个 game。 差唔多，而家都要。 一个 game 系几耐到啊？譬如你即系 睇你打得快唔快啫嘛。 即系打得快嚟讲， 打得快几个字搞掂噶啦，咪两三个字我打完。 两三个字之一个钟打10个 game。 打唔到， 打唔到， 八 个啊，五个啊，五个啊， 八五中四十，四嚿水。 但系佢呢啲唔系，你头先佢你俾我睇嗰相嗰啲，我最憎呢啲荧光， 应该系荧光水，但系所以特别贵啊。 最憎嘅，我有一次就系同嗰度有赌紧钱，原来十二点会转荧光喎、 啊。得意啊嘛！你吸引啲另类啲嘅人， 咪咯， 我嗰啲纯粹系即 gimmick 嚟嘅啫。 咪嗰次系同嗰个友喺度玩嘛，要过山啊嘛，即系我哋过二百分就叫过山嘅、嗯。我仲争几分就过山噶，顶到突然间变咗荧光，唔同太睇法噶嘛，大佬。 感觉唔同 嘅，系咪先？ 过山咁似我玩钓鱼嗰啲过山。 咪打保龄 球，你知咩歌？ 我知道过山有咩三军啊，三军啊，咩过山啊，要几多啖鱼先过山噶嘛？ 一千条鱼 啊，一千条鱼就过山，你又讲咗去赌添。因为以前打保龄球，其实以前我哋玩所有嘅嘢咧，打桌球又系，打保龄又系，唔打钱冇人打嘅。 唔系打保龄，我冇私家波；打桌球，我有私家 Q 啦。 嗯， 有私家 Q， 有一个女侠啦，有个女。 唔系打桌球都有咩噶？都有 lock 架噶。 有，我咪知即系私家 Q 同埋个女侠喺个 lock 架度。 你惊唔惊俾人爆？ 唔惊。 唔系以前啲 Q 唔中意分开两节嘅。 系长 Q， 长 Q 啦，所以就有个 lock 架好啲嘅。而家有啲人就中意拎走嘅。 长 Q 唔用盒噶啦，长 Q 咪咯，长 Q 摆 lock 架咯。 系两节 Q 先至搵个女盒去第二度打啫。譬如你唔系次次打嗰个长噶嘛， 系 你可能约咗人哋打第二个长。 香港有个 黄室宝咁样去黄室宝打，咁你要攞支 Q 去打。 香港有个打 lock 架嘅长咧，顶佢有咩 Q 都有嘅。又矮瓜又折瓜嗰间白宫啊！你 set 个波，你 set 个波去个长角咧，佢就用唔到招超啊！又要用啲短啲嘅，即系你知有啲以前有啲波楼咧，唔系间间都咁似正噶嘛，冇死位噶嘛，佢有死位噶嘛，三尖八角噶嘛，无端端要揸条咁短嘅嚟打佢，球王都死。 我想问咧，香港其实碌拎嗰阵时系咪开通宵噶？ 好似系咪通宵？好似唔系通宵。 我唔知啊，因为加拿大就系有一间就24嘅，咁所以我唔知道。 好似唔知去到一点、一点、一两点嘅，唔系通宵嘅，唔系通宵嘅。 即系 snooker 你又可以玩通顶，但系点解碌拎唔可以玩通顶咧？我觉得有啲奇怪嘅，所以问一问睇下香港有冇曾经何时系 请唔到人啊？ 咁香港咁多24小时车，七十一点会请？ 唔系啊，碌拎同 snooker 唔同。碌架你净系揾个喺度收钱嘅啫嘛，其实你只搞掂噶嘛，碌拎唔系喎， 唔系，梗唔系啦。其实碌架系好专业嘅嘢噶，大佬有人烫布啊，有人执台咁嘅。 唔系啊，你打完先嚟啫，你打紧唔使人理你噶嘛。 我有得人执波嘅。 咪咯，佢哋佢大佬唔系嗰啲几多钱个钟先得嘅，你普通嗰啲波楼啊，一条友喺度，喺度行行企企啊，攞波俾你，跟住又翻返去瞓觉噶啦嘛。嗰段球场唔系、啊，有二十条领嘅二十部机，一话要揾人去整噶。 有啫嘛，都系加拿大嗰阵时顶上都得两。个饮啫嘛，我见。 咁你加拿大都系闷咯，大佬。 咁啊，喺加拿大系 冇乜娱乐，大佬啊，系咪香港五光十色啱啱啊？ 但系而家系连呢样嘢都冇，剩翻几间啫，香港冇法啦。 我最好笑的一次喺德堡，德堡就喺嗰条咩街啊？美宜廉嗰条叫咩街？旺角美宜廉餐厅嗰条乜鬼嘢街？系咪？ 唔知咩？ 演布唔系 黑布街， 黑布街定乜白布街啊？ 黑布街 系咪黑布街？因为我记得喺德堡咧好鬼抵死嘅，嗰、那个好矮嘅，嗰、那个墙啊，我哋咁样都摸到个顶嘅，即系我未见嗰个保龄球场咁压顶嘅，即系咁啊！一齐我哋成班人上去打波啦。咁隔篱嗰个咧，萧氏中亲会嘅咧，萧氏嗰个 萧诶， 嗰、那个萧佛慧啊，嗰、那个马佬啊，萧佛慧啊。咁带条女咧，咁喺度打波，就喺度教佢打波。我嗰阵时候我未打嘅，未攞啲波出嚟，我坐喺度睇下，啊睇下点教人咁坚啲咩？原来打到个炸，跟住嗱嗰个女仔几靓喎，话是话，跟住咧我啊你条契弟都教人打波真系，跟住我哋出嚟打咧，直情。 佢初头吓、啊，你记得咁样揸住点样行，点样行噶嘛？ 哇！你讲到咁似阿曹查理拍片揸住条腰， 咁啊唔会嘅， 就埋咁样喺度摸住只手，点样出个波出咁样？ 咁啊打保龄就唔得嘅，吓、啊，打 golf 就得啦，打 golf 就真系 high 到有啦，打保龄就难啲嘅。跟住我哋一开波，打咗两个机会就执嘢走。 系高手啫， 但我冇谂到，原来碌拎可以沟到女咯。你讲得好得意咯。 点解唔得啊？成班女仔喺隔篱啦，唔系啊，你有得坐喺嗰度帮你 mark 分，佢系一种光荣嚟，你明唔明啊 ？OK， 明白。 唔系而家咁样揿电脑噶嘛？ 即系我个年代已经系全部电脑吧？ 唔系嗰啲年代系系唔系嗰啲年代系好英雄主义嘅 ？OK， 即系你打波打得叻，我识到你好威啊！即系好似以前早期最早期嗰啲打 band 啊，啲 band 仔好多人中意噶嘛 ？OK， 你知唔知我点解要做法事啊？ 我唔知啊， 点解学做法事啊？早期啲法师好值钱啊，知唔知啊？ 唔知， 因为嗰啲年代咧，系嗰啲咧阿婆咧 set 桶咧，即系阿咩啊？ 上海铺嗰啲 唔系阿功夫啊，叫咩话？set 晒升一个卷头嗰个叫咩？ 哦，收租婆 卷到成头发卷个阿元秋嗰啲咧，即系由元秋嗰啲咁嘅头转咗而家新潮嗰啲，唔使 set 桶都吹头。即系佢觉得好神奇噶嘛？ 唔系啊，嗰阵时喺湾仔大馆对面咧，总部对面嗰间梨花， 系咩咧？ 系啦，嗰间我识一个有一个 junior， 喺嗰间做 咯，系咩？ 隔篱系咩嘛？西维尔啊嘛。 我识一个 junior， 真系沟好多女噶，嗰阵时做 junior 都 系啊， 系啊，嗰阵时。我唔知乜叫 Doc 仔啦，我当嗰呢个名其实我都唔知点嚟。 就我都唔知点解叫 Doc。 不过佢好似系嘛，唔知啊。哇，真系沟好多女啊，成日见到转款噶。 咪而家都系啊，好神奇嘅。 咪而家要去好高级先得啦。 哦，系嘅咩？ 系要即系啊！我哋嗰个年代，其实我嗰阵时都嗰间都系高级嘅 ，Vivi。 系。 但啲人都读错，读咗 Viva 个个法文嚟。 个法文啊嘛，英文佢仲用英文去读。 系啊 ，La Coupe 即系都系法文嚟噶嘛。嗰陣時做唔係啊，嗰、那個年代唔係個人識梳靚個頭嘅大佬。 唔係，因為嗰陣時啲你哋識到一個 Doc 仔咧，你入去剪頭髮啊、染髮啊。 摩多拉嘛。 咁係啊。 佢咁樣嘅，佢有升級制度嘅。先你入去咧就係做學師啊。咁你話是但跟一個師傅，你就老頭同仔嘅關係啦。咁嗰個老豆咧就如果你唔教識嗰個學師咧，你乜都自己做翻。咁你而家係谷佢啦，係咪？咁你初初入去做學師啦，跟住做洗頭啦、成 pool boy 啦，跟住做 junior 咧、，junior 就會識下幫手嘅。揿头啊，嗰啲咧，跟住再上 头啊， 系啦，跟住就识洗头噶啦，已，跟住再上就 tradition 就要做染发啊、电发嗰啲，跟住就做 assistant 啊，帮手吹头啊，再上先系 stylist 噶嘛。咁每一级都要考试噶嘛。咁佢叫 model light， 咁咧，你哋夜晚收工咧，佢又会揾啲同学仔啊，唔好彩啦，啊，我契妹介绍好多同学俾我嘅。跟住咧，个师傅睇住咧，如果你得，咪升你一级咯。嗰陣時係咁噶，但係嗰啲人，但 model light 唔收錢噶嘛，有啲 啊，但係溝好多女喎，嗰啲 係啊， 十六七歲 唔使溝啊，嗰陣時係佢溝， 係啊，俾女溝啊，真係唔係溝女， 係唔使溝，我真係唔識溝女嘅，嗰陣時係佢溝嘅， 真係俾女溝嘅， 係啊， 嗰陣時做髮型屋真係俾女溝嘅，唔知點 解，係啊，嗰陣時好正，由 Over One 一改咁啲開心嘢，我哋一陣翻嚟再講， 俾女溝啊嗱。